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个上来送这个显石有四颗，送人仪，送行仪，现在呢介绍的这个送教仪，就是。未来世诸法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世也好，十方佛也好，乃至于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这个呢，现在呢是介绍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这个诸法门那就不是一个法就指上面我们说的。无乘七方便等法门，这个称为法门，门就是入道之门，入道之门从这个门进去以后，就能够证道。这七方便，两教的二乘，三教的菩萨，这诸法门，这些个诸法门，都是如来所说之权，都是方便。虽然是方便，方便既然是方便，方便就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依佛成的，啊，那不能够直截了当的就说依佛成，不是不就蛮好了吗？不行啊，所以要权权善诱，这是呢。指这个说权的本意，这个说权的本意是为实说权的。既然是为实施权，那个权就是实，所以讲这个开权显实。说虽然是在权，这个意呢是在实。这个权即是实价之权，所以开权显示呢，开之就成了了因，因为它是了因嘛，这是从教得的。下面呢，诸法两度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佛种，这成佛的种子，是佛种，十法界都有种子。人家说你这个做人做了坏事情了，他说你这个地有种子，啊，那叫什么种呢？那叫这地有种子。佛在十法界中占一法界，那个地又呢也占一法界，下至于地又，上至于十方诸佛，中间，那么还有什么恶鬼啊、畜生啊、人天呐、啊。声闻缘觉菩萨啦，这个十法界， 都有它的种子，也就是说下什么种子就长什么东西。我们要下一个柏树种子啊，那么它长出来呢就是一个柏树。我们要是下一个花的种子，那长出来就是一朵花。这个种子，施法界无论是哪一法界都有种，都有种了啊。那个种怎么起来的呢？从缘起，五种从缘起。你就是说我们要种一棵树，下一个种子，那个种子是因，它也要缘呐，没得缘这个种子不能生起。假如我把这个种子下在石头上边，它不能生长，埋在地下没水分它也不能生长，都要缘。说是福种从缘起，上面呢它还有个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知这个字是指佛的啊，佛知佛见这个知，诸法虽然是常无性，可是一切众生迷闷颠倒是不知的。你跟我们知道吧？啊，要知道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法，既然讲到这一个法字，那就是摄一切法无余，就是任何法都包括在里边。这个法，那有多少法呢？十法界。十法界有多少法呢？每一法界有十如是啊，这个法啊。法无性，一切法无性。说这个法呢，就是十法界，有众生假名，有一报国土，有五蕴十法，这个每一法界都有这个三法啊。这些个法没得性，而且是常无性。所谓这常无性呢，本来就没得性，从本以来就没得性，这个常无性。无性又叫做无住。那么这些个法从哪儿来的啊？从哪儿来的？所以古德讲，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就从无住来的啊。那么此中讲知法常无性，无性就是无住，是吧？佛教里想讲这个性，性是以不改变为一啊，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的这个性。你比如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能改变吗？不能改变啊。无性没有什么性，没有自性，没有他性，没有共性，没有五阴之性啊，没这个四性 无性亦无啊，这叫做二空。无性。那么这个法从哪来的呢？说是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对吧？一切唯心造吗？既然讲一切唯心造，那个十法界地狱也是心造的啊，变牛变马变恶鬼变畜生，那都是心造的。说这成佛作祖也是心造的啊，心生则种种法生。这个心怎么生的呢？这个心怎么生啊？这个心怎么生的？我刨刨我们这个心，不知不觉的，他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这个心怎么起来的？这个念头怎么动的？众生的心，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心，这个心呢，不起则已，一个就起，它必落一界。而且众生这个心呢，起必借缘呐，没得外缘，它不会起来的。起这个心，这就是说，六道的众生，是这个缘是什么缘呢？就是以漏尘境界为缘，没有这个漏尘境界的这个心怎么起呢？凡夫这个心呢，妄想心。凡是你起一个念头你必须落到一尘上边，就是舍生香味触这个五尘，你这个五尘起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个起必借缘，缘呢就是尘缘，这个五尘的境界为缘，究竟这个心还是自生还是他生？自生呢是不要借缘，自己会生出来。他生呢就是借缘，缘生的。我们上边讲的这个那个妙观初机，妙观初机是推解用这个四句来推解入空。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五阴生。既然都不生，那么这个法，我们说知法常为这个法呀，这个法没有性啊。世诸世间一切法皆没有性，没得什么性呢？没有这个四性。你们不是有这个妙观初机啊？这个妙观初机上面不是有的吗？你们可以这个用心的方式方法上头讲这个法一念三千这个一念三千，这个法三千性相百界潜入，这个法还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共生还是五阴生，不得性。 你们这个出信的人呢，啊，你记不牢，你把这个文看一看就晓得了啊。姓聚三千，啊，有姓有修，这个姓聚三千，这个姓呢，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啊一念心聚的，嗯，推荐入空假中。这就是推荐入空假中，这就是修的修性啊，全修在性，一性起修。嗯，应该知道这个性具的三千诸法啊，还是心具，还是缘具，还是共具，还是无因而具，就是这个心从哪来的，这个法从哪来的。要是说是心聚啊，我们这个心不起心则已呀，要起心它必须假借外缘，起必借缘，是吧？啊，要是没有前缘，所谓这个前缘呢，就是我们这个五根所对的啊，舍生祥味处，这个外缘前缘，没得这个前缘，没得这个前缘，心不可得啊。这个心无相的，一念无相吗？心尚且不可得，那怎么能心尚且不可得，这个心怎么能够具法呢？这是一点。那么说是心不能具法，那么是外缘具的吗？这个外缘是属于前尘，前尘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外的东西，前尘，嗯，就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这个前尘啊。如果是前尘具法，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啊。而且这个缘，这个前尘，这个缘，缘不自缘呐，啊，是因心故缘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哪里有的外尘外的六尘境界？六尘境界啊，没有的啊。说缘无自体可得，何得具诸法也呢？上头什么知法常无性，这个法先把这个法给它肯定下来，给加以理解啊，你再讲这个法无性，什么叫个无性。那么说是既非心具，也不是缘具，那么说是心缘共具，心不具，缘不具啊，这个两法都不具，那共的时候就具吗？共的时候也不能具啊。啊，比如说我们榨这个油，那用黄豆或者用芝麻榨这个油，嗯，说是一个芝麻能榨出黄豆，能榨出油出来，两个芝麻两个黄豆也能榨出油出来啊，因为它是这个因，他就感这个果。说是我拿两个沙子来，说一个沙子榨不出油来，两个沙子加起一块就能榨出油来了吗？也榨不出油来，它不是这个因啊。所以是因这个字不能聚，缘不能聚，因缘加起来也不能聚，是共不能聚。嗯，那么究竟这个法从哪来的？说是无因而聚，无因像虚空一样，说虚空能要能聚法啊，没这么回事啊，虚空上下没有个东西怎么能聚法呢？嗯，这个法都是心造的。嗯，那么说这个诸法无性呢，他这个讲无性就是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 无因性啊，这叫做性空。无性之性也无，这叫做相空，这个二空。这是在教中用这个四句解释这个诸法无性。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无性啊，无性之性是诸法性，一切法都无性啊。你可以指出来，施法界一正庄严，我刚刚说的众生假名一报国土五阴施法，你随便举哪一法啊？你看这个法有性没得性啊？这个无性，这是我们在我们佛教里向呢，这是一个定义啊，无性。无性的道理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佛种从缘取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教啊，佛教讲因缘，佛教讲因缘，因缘说正法嘛啊。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中讲的，因缘说正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天台智者大师就是以这个四句话建立天台三观的，摄一切法无余，一切法无性。我们这个人有性，人这是个假名字，人也没得性啊啊！你说到，你说找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说这个人站这个地方都叫个人，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你找在你这个身体上找个人出来，能找得出来吗？你说哪儿叫人呢？啊这个叫个头啊，这个叫个脚，各有各的名字啊，不这个头没这个人呐。那么这人为什么他叫人呢？啊，正是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众缘和合的，这因缘所生法。那么这样看起来，单单指一个人做如是说，你随便举任何一法皆如是，对吧？都如是。你说我这是一本书啊，这是一本经书啊，什么这个经书啊，白的是纸，黑的是字啊，各有各的名字啊，这都叫做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这个理就跟那因缘所生法它无性啊，一切法都无性啊啊，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一切法都无性，无性之性是诸法性，这个呢也是个定理啊，是个决定的道理啊，任何法都不能够超越这个理啊。说这个理呢，从本以来就有的，也不是哪个造的啊，所以是常无性，常无性啊啊，不得头不得尾还不长吗？有头有尾，那个长呢是有限度的，那可以量的，有头有尾嘛，我就好量的，不得头不得尾那什么去量啊啊，那叫做常，说是常无性，知法常无性啊。这个无性，无性之性是诸法性，说是佛种从缘起，从上来这个开权显实以来啊， 开三成，开五成，开七成，开九成，都是全。啊，入法化之一时，这个无性之性是什么？就是法华经的体啊，万法之都会，一经之总体，显就显这个体。一切法取一四法，一切法取此无性，是取不过啊。无性即是无助啊，从无助本立一切法呀、啊，啊，这无助吗？无性就无助了，不得性，啊，性也空，相也空，二空。上面讲的，你看这个开权显示以后，啊，三五七九成都开了。乃至于单合掌小低头一称南无佛，都称佛道。那么呢，三五七九成乃至于单合掌小低头，这个呢都是缘。没有这个缘，这个福众怎么起来呢？啊，虽然你本具要有缘，比如说一个火柴，这火柴它是能够点火的。你这摆在这他自己不能着啊，要划一下子，对不对？那就是缘嘛，啊，他从缘起啊，那个火柴是能点火的。我们吃香烟就是火柴啊，不要说火柴了，你就是打火机，现在都用打火机了，打火机嘛是有火的，那你不打它不出来啊。他自己会冒出火来吗？啊，所以佛种从缘起，你虽然你本具有佛性，这个佛性要借缘来起。比如说你这个缘呢，和单合掌小低头，还是聚沙微佛塔啊，还是画佛像雕佛像，这个都是缘啊。这个缘呢是成佛之缘。如果说你在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根本的理上啊，你造恶业那也是个缘呐、啊、叫你下地狱。福种从缘起。所以这个地方呢讲这么两句话，知法常无性，福种从缘起，就是上来开权显实，一路下来啊，怎么显的，显什么啊，显就是显这个体。法华经有五重玄义，以体为主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个体，一成就是这个体，什么体呀、啊？一实相体呀、啊，你看这个法华经从一开始就说了，啊，为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个诸法实相，不是单纯的就是那么一。这么一个道理，他具法的，他底下呢就有了注脚了。所谓诸法如是相，实法界的实如是，那都是真实相，在佛眼看来都是真实相啊，实相吗？实相是什么呢？那真真实实的都不是假的。所以佛见一切众生皆已成佛道啊，啊，当然呢，那你还要，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具足大悲心以后，渐渐休息，啊，那么才达到，成一个圆满究竟的佛果。这是讲这个，叫法常无性。下边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道场之矣，导师方便说。这个里向呢，这个地就呢，这是宋礼仪，这个礼仪啊 啊，这正是点到这个法华经的主体，是法，这个是这一个字，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啊，这句话就是是法住法位。那么有好多的人没有研究过《法华经》，也没有研究过天台教，他就把这句话呢都念得不正确。怎么念的呢？都是是法住法位，这是完全错误的啊。所以这个教呢，你有一个地方不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黑难谷，对吧？就是法住法位啊。你看这里像怎么讲法的呢？是，这是一个字啊，是法住法位。如果说你要没有说这个看过这个《法华经》啊，或者《法华经》的这个注解啊，任何人念都是是法住法位，他绝对不会把这个字上念是法住法位。他要这么念的话，他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法住，什么叫做法位啊。所以这个佛法啊，这种就是犯这个毛病啊，一文解义，三世佛言，佛就喊冤枉啊，不是喊冤枉吗？是指有所指的，指什么东西呢？上面不是说的吗？佛中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就是指这个一乘。一乘是什么？一乘就是实相。就是《法华经》的体啊，一切大人之所称，这叫一乘。这个一乘是什么呢？是法住，是法位啊。这个地方呢，还是蛮重要的。那一些事项上的东西呢，那看看就理解了。在这个地方，下边叫个世间相常住，而且这个世间相，它所指的啊，施法界世间，而不是说这个世间相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我们这个这个人世间，不是这个意思啊。世间啊，施法界都讲是这个世间，佛法界的正觉世间，众生界的众生世间跟这个气世间，皆是法住法位，既然是《法华经》的体，就是指这个实相之体，以实相为体，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乘啊，这个一乘就是法住，又叫做法位啊。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法施法界一切法从哪儿来的？从无住来的。无住就是本，本就是根本啊，从这儿生的。漏斗大师在《漏斗坛经》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以无住为本，以无念为宗。这说得更清楚更简单。这可以说是佛佛道同，佛祖道同。 这个无助，无助怎么解释啊？啊，《金刚经》中说的更清楚啊，就是菩萨云何应住，云何降伏起心，就说呢，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无所住就是无助吗？无助那个心从哪来的呢？从无助生来的。既然是心从无助生的，无助生心，无助既然生出心来，这问题就麻烦了，就解决了。心生则种种法生啊，都法都有了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几部大乘经，包括漏斗坦经，这个金刚经更不要说了啊。就我们这禅宗这一法，说是这个禅宗什么是达摩大师带着四卷冷切经，五祖传漏斗就是用金刚经传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虚云老和尚，一直，就是以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教人的，啊，那也是一脉相承，无住，无住就是本，什么本呢？一切法本，一切法都从无住生。无助而生，啊，无助因无所助而生起心，这个心呢是从无助生出来的，啊，无助既然生心呢，这心生种种万法，啊，那么这个无助就是本呐，不是本吗？无助就是本呐，此无助本，既然是无助。这个住呢是动，不可动，名为法住，不可动啊！一切法既然从这儿生出来的，它就住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啊，法不能离开这根本呐、啊！你说是我们这个地上长这个大树，它能离开这个根吗？他住在这根上啊，种种诸法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范围，这叫做法位，法住也好，法位也好，就是一乘，就是实相，就是一切法的根本，就是说说呢。是故说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实相之体啊，无始无终。虽然是无始无终，啊，能生一切万法。而且这个法呢是不动的，啊，妙湛总持不动尊，法住法位是常，啊，把这个法住法位这个理，纳入到正觉世间之下，啊，法住法位是常。所以正觉世间之相呢也是常的，要是把这个法住法位纳入到众生世间即众生的气世间，那么个法住法位是常，所以众生世间及气世间呢也是常，也是常住的，那就是三世间都是常住的，啊，每一法都是法住法位，意义无非法住法位，意义无非一乘，啊， 说但重伤糜烂不能了之，就是我们虽然也借这个体啊，实际上这个体哪个没有呢？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不能了之。与常住中望见生灭，是吧？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这个诸法包括我们众生法呀，包括我们当人现前一念心，这一念心呢，从本以来，它这个相呢就是寂灭相。可是我们现在呢，迷失了这个心，这起了妄见，这个妄见呢就有生有灭了。所以说这于一乘中妄见差别，只有大脚世尊坐于道场如是之矣，说什么于道场之矣，导师方便说，释迦牟尼佛，到什么时候才晓得呢？坐道场，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脚，就是与佛所证的全是二智，照见这个理，照见就是证入的，佛是正道的，那么这个理虽然是佛是所证得，并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众生说，那众生呢他不能接受，所以加以四十，就是四十余年以四十余年循循善诱，导师方便说，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恐怕我就这么说还有人也理解不了，都能理解啊。就把这个几句话能够给他吃透他，知法常无性，佛种足缘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法诸法外世间相常住，于道场之以导师方便说，一个是法自证，一个呢是以方便化他，所以说唯有大教导师坐于菩提道场如是之矣，与不可说离诸喜论寂灭理性，能以方便说此理，说这个理是只能以方便说，假以方便说，真说不能说，因为这个地方呢，非语言道，非心行处。那么说是非语言道，非心行处，就不能说，不能说，这个怎么教化众生啊？想办法，是方便，方便。所以说能以一方便助显此理，上面不是说的吗？这个一方便，那个三五七成啊都是一方便，原教那就不是一方便了，有人问，他说：“这个实相，这个理性，就名为正觉世间，那么因为呢，它顺性，这个性，就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性，虽然具足这个佛性，但众生的心性。”跟这个性呢，有的时候呢是顺的，有的时候呢是逆的，比如说我们修一些善法，它是顺这个性，顺这个性呢它就能显这个性，这个性就能显出来，比 比如说我们修这个三乘五乘啊，哎，它那个顺这个性，这个性就能显，佛性就能显。那你要做一切乐法，做一切乐法，它违背这个性啊，违背这个性啊，啊，违背这个性，违背的性怎么办呢？啊，说下地狱啊，下地狱福性，福性受不受苦呢？福性不受苦的，啊，这有顺有违。他就是说了，他说什么道理呢？啊，顺性，这个性是常，啊，他这个相也是常，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说迷这个性，迷了这个性就成了众生了，这个众生世间，既然是微性，啊，那么性虽然是常的。啊，这个相必然是无常，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一念心，这个性是常的，可我们这个相不常啊，啊，众生相能常吗？生老病死能常吗？啊，成住坏空能常吗？生住异灭能常吗？不能常。既然讲不常，上边说的，啊。以此法住法位而为众生世间及器世间，这法住法位是常，所以众生及器世间亦是常住，怎么理解呢？啊，这个都是对初发心呢，对这些道理呢，都是感觉到有些个困惑啊。你说是常，说是佛法界常，哎，这个大家相信啊。说是我们这个众生法界也是常，那说明明说说出来的嘛，生老病死，这个世界也成住坏空，怎么是常呢？在底下举呢，举个譬喻啊，答这冰与水，这个冰跟水是相。啊，比如我们活的像冬天呢，天冷了，这个冰的水的结成冰的，冰也好，水也好，这就是属于相。这个相以什么为性？性是以湿为性。无论冰也好，水也好，它这个性是不能改变的。啊，如果这个冰跟水没有这个湿性的，不可能的。那它也不叫冰，它也不叫水，啊，这个冰啊跟水啊是以湿为性的，这个性是不能改，改了它就不叫冰不叫水了，是吧？那个湿就是以冰水为相，冰水以湿为性。那么冰跟水是无常的，既是湿性无常，故目此湿性以为无性。湿相即常，即冰水之相皆常，故目此冰水之相以为常住。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乘无相之理啊，一乘无性之理，比方说这个屋子啊，我们住的一个房间里下，哎，这个屋子并不转，就是个好好的人，你睡在床上睡觉，这个屋子不转的。他说我要头昏了就麻烦了，我也经过这个事儿，睡在床上啊，头昏了，这个头昏了就转起来了，说这个床啊要反，王清明来两只手抓背头抓床，很怕这个人就跌下来一样。 因为你这个头昏的有病啊，啊，人家站在你床边上看看，哎，你做什么东西啊？啊，这抓床做什么？抓被子做什么事情啊？就很怕这个，我有一次就说不好，这就放下来了。那实习实习呢，就人家看到好人看到呢，你睡在床上睡得蛮好的嘛，啊，那什么道理呢？这个屋子并不动啊，并不转呢、啊。啊，因为你有毛病了，比如说眼中有异，所以能见空花，啊，那么好眼睛怎么都看不着空花呀、啊？啊，就是一场无性之理，如无本不转，啊，这如来物之，啊，如行人见其不转呐、啊，啊。九界的众生迷了这个一乘之理啊，哎，像那个喝醉了酒啊，哎，就是妄见其转啊，这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哎，这鼻髓见转是物本来不转啊，这个转与不转呢，关键就在你这个眼睛啊，还是迷还是物，这鼻髓见转本无不转，所以众生世间相即气世间相，鼻髓妄见生灭，其实是常住的，是福正知正见这个实相之理，见一切法界呢，它是不转的，啊，是法住，是法位，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到下文当中呢还有，如来如实直见三界之下，啊，非是非虚，非如非意。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啊，佛见三界这个形象，不是像我们在三界里向的众生这个人所见的不一样，啊，以众生即气世间无性，即是无性故，即无性故，即法住故，即法位故。你看看，这叫无性啊，啊，知法常无性，这个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这个性呢是不变的，永远不变的，任何时间都不变的，我们讲，我如果说你们不理解，杀人要偿命，能变不能变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哪个造出来的？啊，欠债的还钱，这个道理是哪个造出来的？理据的道理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众生世间即气世间都无性，都是法住，都是法位，啊。又如一眼望见空花，眼中有异，见空中花，啊，有起有灭，而空花实在是无起无灭的，啊，因为它呢，因为无性故，以即空故，世间常住，其理如是，一切众生但有理常，这个底下就分析了。这个法住法位一乘之理，十法界都具，这个具足呢，就有区别。那众生是理具，众生是理具啊，动静理全是，行藏是尽非。命命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哎，他也是佛啊。这个佛是什么佛呢？ 就是礼句，道理是不错，没错，理都是的，是都是非的，这命命随物去，渺渺不知归。世间常住，因为它是法住，是法位，所以这是众生世间跟这个气世间都是常住的，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一切众生呢，但有理常，这个道理呢，在众生呢是常的，是常住的，是不能常，你还要生老病死，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成住坏空，是不能常，理是常的，闻而能解为名字常，这个道理就是法住法位常住这个道理，能够理解，能够误解，这个在教中讲这个漏即位呢，这叫做名字即位，知这个法的名字，这个名字即位嘛，就是在这个教下讲的要大开圆写，就这个位子，他不能破烦恼，什么都没有的，但有这个名字，像我们呢，要如果是糊里糊涂的，这个名字都没有呢，就是有这个道理，说念念体察，心心无间，名观恨常住，像智者大师。观恨位就是观恨记，念念道昌理，信心系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就这个位子，这个位置是什么叫什么记呢？这叫做观恨记，就这一乘法，就是大乘一乘实相，就是法华经这个体，除垢先漏，漏根清净为祥次常，赫然开悟，正于四十位，真因为焚正常，是圆满显发，无余无欠为究竟常，究竟也好，理据也好，始终是平等的，故名为记。你看漏记礼记、名字记、观恨记、相思记、焚正记，就这么记，记着就是记佛，都这么记，都记都一样啊。虽然都一样，但是它有浅深，有理据乃至于究竟记，始终平等，故名为记。那么有生有沉，就我们这个理句的，就有生有沉了，照样下地狱，对吧？带着这个道，带着这个理去下地狱，带着这个实相理下地狱去，对不对啊？生沉实异，故须变六，异于平等之体，方有生沉之意，这个平等的这个体，就是《法华经》所指的这个体，实相这个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佛有多少，我们也有多少，还一点都不少，虽然一点不少，可人家成了佛了，无住究竟而自有啊，我们呢？还是个大凡夫，那就不一样嘛，说是如，就说是呢，如意虚空，方论远近，故愿全性起修一任生沉均异，不离平等一体，如远于近，不出虚空，故愿全修在性，教来全此。 就是《法华经》啊，啊，一路来了，啊，哪怕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教，都是讲的这个道理，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啊，但教化菩萨没有声闻弟子，啊，这是佛呢说的老实话，啊，说这个三乘二乘啊，那是骗骗你的，那不是真的，嗯。这个教啊，一向以来都是显着这个理啊，说教来全此，故为教一；行来弃此，一教修行，故为行一。人必会此啊，不是开权显实都成佛吗？皆已成佛道吗？啊，这叫做忍离啊。这个上边送未来佛经，嗯，下边呢第四呢送现在佛，说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其数如恒沙，出现于世间，安隐众生故，亦说如是法。知地寂灭，以方便力故，随世种种道，其实为佛成。知众生诸行身心之所念，过去所系业，欲性精进力，即诸根立顿，以种种因缘譬喻一言辞，随应方便说。这是颂啊啊，现在佛，现在佛数入恒沙，出现于世间，成佛做道场啊，安隐众生故。安隐，佛成了佛了，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呢，那这个大波涅槃是最安隐的啊。佛也要教化一切众生同入佛道，同住在大波涅槃啊，这个安隐众生故。这个大波涅槃呢，大波涅槃，涅槃是国国，菩提是国，涅槃是国国，成了菩提了，成了菩提就成了佛道了。成了佛道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大波涅槃啊，那是无余涅槃，嗯，啊，就是一说如是法，嗯，知第一寂灭，嗯，第一寂灭就是佛所证得的啊，这个实相之理就是寂灭之理，啊，不可说，以方便力故啊，虽是种种道，这就是开权呐，啊。开权的道理呢，实际上呢，哎，就是为了佛成，佛成就是一佛成，嗯，这个佛成，就是法华之体啊，一些诸佛菩萨大人之所成的，啊，知众生诸行，众生有种种行，行就是行为，啊，嗯，这个他这众生呢，嗯。种种行为，嗯，造恶的有，造善的有，修道的有，修什么道的也有，嗯，身心之所念，过去所系业，嗯，过去所受业就是因啊，欲性精进力啊，这个因种下去以后啊，细性不改呀，啊，不改就是好事情啊，所以到这今生今世呢，就能够遇佛，就能够闻法，嗯，啊，是过去所系的，诸根立顿等等，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随应方便说，就是实权，嗯，先送为化之意，次送显实，后送实权。 如是法者，双指全实法也。第一即灭，即是理一，方便是种种道，实为佛成。要能事，即是教一；要所事，即是行一。执众生诸根利钝等，那就是实权啊。这个下边呢，释迦章，送释迦章有两颗，一料送上全实为下问总辟作本，第二广送上六义为下问别辟作本。初又有两啊，初送显实，第二送实权，是我今亦如是，难引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的，上边是送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十方，送过了，现在把送释迦嘛，释迦章。此文也具足四一啊，我亦如是呢，如什么事呢？如上文诸佛之事啊，佛佛道通啊，释迦牟尼佛在今次法华会上想要开权显实啊，他看看过去佛怎么办的，现在佛怎么办的，未来佛怎么办的啊，十方佛怎么办的，哦，都是为实施权，最后呢是开权显实。经我入诸佛之事，同以一时教化众生，就总诵显实。难引者涅槃必必藏，是难引处，佛自住其中，亦难知众生同入此中。难引处就是理一啊，难引众生呢，众生就是人一，以种种法门，以种种法门能入佛道，就是行一，宣示种种法门即是教一。这个里向呢也讲这个四一。我以智慧力执众生信诱，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智慧就是全智啊，执众生的性欲，就是众生看待呢，看众生的小乘的根基啊。说诸法，说诸法就是实权，方便说诸法，为是实权。皆令得欢喜，称机也。你比如释迦牟尼佛，从菩提树入鹿野园，为五比丘说次第法，他们都证了小果，都生欢喜心了，得未曾有啊，称机就欢喜。上边两个偈子，虽然收复一代十教的原始要中庆无不尽啊，所以称为料送上文全史为下总辟漏义作本。一者我亦如是，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一化之主，为下文有大长者辟作本。这个下文呢，就是指这个譬喻品啊，有一大者，有一长者，有一大者，大者起火了，给予三车，大车喻啊，就这个地方。第二呢， 安隐即是大涅槃的常乐我净，没有五住障啊，常乐我净是没有五住障的啊。那么对显三界的五住名不安隐，没有五住障就是安隐处，有了五住障就是不安隐处啊。为下面的火遮辟作本。第三，众生啊，指众生心，又是个众生啊。众生即是五道受化之徒，为下文有五百人，这个辟作本的。四者安隐法，还对五住不安隐法，就方便说诸法吗？方便安隐法，不安隐法，为下文火起辟作本。这个呢，要对这《法华经》这个文字呢，要熟悉才行的，啊。第五，种种法门对不种种，为下唯有一门辟作种，此设唯有一门而复狭小，就是我种种法门，给下边做章本的，第六。执众生性欲，即五道中有三乘根性差别，为下文三世子这个譬喻作本的。底下呢是广颂上六义啊，广颂上六义一共有六段。这是第一段啊，啊，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详续苦不断，身住一五右，入牦牛奈尾，以贪爱自闭，盲民无所见，不求大士佛，即欲断苦法。神入诸邪见，以苦欲舍苦，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啊。这一段舍利弗当知，告诫舍利弗啊，你应当要知道，我以敷衍观，明佛有能见之眼，这是就是下文曰这主在门外立啊，说是佛在法身地上。以常寂佛眼圆照群机，若根立住清，则以卢舍诺相说一乘法啊。要是根断住重，则以老比丘相经入火者啊，方便十三乘。只是于是见机，故言我以佛眼观见也。这个佛这个眼睛，佛不但有佛眼，佛也有法眼啊，也有慧眼，也有天眼，也有智，也有肉眼啊，五眼前四眼入佛眼中都称为佛眼。就是佛眼有五眼用啊。那么说是观舍法应用天眼，分别根基应用法眼，那么此中呢是我以佛眼观啊，这个佛眼呢就是佛眼是五眼中最胜的殊胜的啊，就举胜兼烈。 誓言入于佛眼，皆名为佛眼呐、六道众生呢，就是名下文所见的这五处啊，见六道众生，六道众生贫穷啊，不到福慧就贫穷了啊。我们现在人讲贫穷啊，他不讲没得福慧，讲没得钞票，讲贫穷。我们这个小佛的人贫穷呢，没得福报，没得智慧，这叫做贫穷。入生死险道，在生死当中非常危险的啊，相续苦不断，这苦呢生生世世相续没断过。身住于五右，如牦牛奈尾。这个牦牛奈尾，牦牛是一种牛，一般这个牛这个尾巴呢，牛尾巴都不大啊，牛尾巴都小尾巴。哎，它这个牛的尾巴长啊，比马尾巴还长，长在欧洲一个什么一个地区。他为什么讲跟着牦牛耐尾呢？这个牛啊已经可怜了，你就剁了牛了，还耐你这个尾。既然耐你这个尾，你就耐你这个身。既然耐你这个身，你就想生生世世都做那个牛呢？就比喻我们这个众生啊，身住于五右啊，我们也耐呢。啊，做件好衣服，几十块钱一公尺的那个布，他也买，耐身体啊。你耐他，你还想离他吗？你就不想离他了，所以身住于五右啊，以贪爱对贪爱，这个心呢是障蔽我们自己的真性的，有了贪爱，有了贪爱，障蔽我们的真性，所以这呢就是我们眼睛就像个哈子一样，盲目无所见，不求大事佛。佛是有大福德的啊，既欲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上面这讲的邪见丑林漏十二见，以苦欲舍苦，用这个苦来舍这个苦，怎么舍得掉呢？就是苦上加苦，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众生都是佛子都是佛的亲生儿子，所谓的通体大悲无缘大慈，而起大悲心。下文愿如诸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者，至小五知，欢愉要助。贫穷无福慧，贫穷无福慧的众生，这个众生呢，这叫做众生住，入生死险道，那个两句呢，这叫做命住，身住于五欲等，那是送烦恼住，不求大事佛等，是送劫住，劫中无佛，故称为劫住，若有佛随住也能够破，文殊法就能够破五住深入诸邪见呢，是从见住，身边借见邪念着住或者是不求四句总诵见住，以邪见故，不求大事佛，不求断苦法用招苦之因，妄想舍欲苦果，是吧？怎么做得到呢？做不到。这是第一送这个五柱下边呢送十方便化。为下舍己用车辟作本，有两颗。初念用大乘你不得， 第二呢，念诵诸佛用三乘称意可得，这是第一啊。初名用大礼，二名众生五集，三名念欲喜欢。下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佛出现于世间，是怎么样一个仪式出现于世间的。我始作道场，观数亦经行，于三七日中四位如是事。我说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始作道场，什么始啊？始就是开始，至理无始，实相之理本有的，哪有这个时间呢？不受时间限制的，虽然不受限制，要想以佛法教化众生，不要说是教化众生了，你就是世间法也不能没有个时间呐，假使化物为化之初，故焉始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正脚矣，始作道场，那就是为始。就是要事就有始有终，要理呢，这个道场就是菩提道场，一个佛坐在这个地方呢，有个菩提树，都在树下的，树的名字就是菩提树。这个菩提树呢，就是因为佛在这个地方成菩提的，成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叫做道树。得到以后，在菩提树下是观树亦经行，观树那么佛在树下得到，可就是这个树对佛还是一个助道因缘呐，助道因缘也有恩的，所以是观树，就观树，感树之德，经行就围绕着树转，这个是观树因行，感树的恩德。那么这个树，它并没有分别心，这个树哪有分别？你感得也好，不感得也好，它也不这个分别心，未曾久经验，只以同化传法明报能耳。用这个意义呢，教化一切人的人，修特别是修道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感恩的思想。所以我常讲的，一天到晚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而且这个字呢，有的人呢也把人念错了，上报四重恩，那个不念重啊，那念重，轻重的重，而不是一重两重三重四重这么重，一层一层的。我看着有好多人就是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这个恩呢很重的，佛呢，父母呢，什么国土呢，师长呢，众生呢，反正有四恩，这个树也有恩呐，你的树要成道吗？他也帮到你的忙了。假设我们在禅堂的开悟，这个禅堂对你也有恩呐，禅堂对你有恩，你怎么报他呢？那个禅堂他也没得知觉，我报你的恩，我报你的恩，他也不晓得，他不晓得，你晓得啊。说过去因果经曰，佛成道，这个最初三七日，这个佛成道 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三七日眼大华严，要在教中讲，那叫做双吹两相，二使同时。他这就是讲呢，三七日他不是我这三七日眼大华严的，做什么事儿的呢？这个三七日当中，四位我法妙，无能受者，这第一七日。到了第二七日呢，四位众生上中下根。到了第三七日，四位谁应该先闻法得度？这个三七日想好了，三七日过了了以后嘛，所以这个离开这个菩提树，离开寂灭，离开这个菩提道场，到鹿野园，即至鹿野园波罗奈国，为五比丘说四地法，这是乔陈如得法眼净等啊。今天就讲到这儿，还再留一点啊，明天再讲。